brush your hair. Yeah, I like it when you smile. Won't you stay with me just for a little while? Can I take you home? 这一个梦，当我在烂醉的青春看到阳光照着你的瞳孔，当我用闹钟打碎这个黎明，当我把自己扔进了牢笼，我看到彩虹，看到世界蠢蠢欲动，我看到的一切巨大的虚荣，我想请你原谅一只野兽的冲动，让夜再吹拂那夜的风，让光再刻下你的笑容，让我在安静的夜里

什么模样，不知你身处他乡，不知你有着怎样的故事，胸前，我许愿。

双人歌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躲，手跟着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想清楚，地球要继续一样高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筝突然唱起了歌，让双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等这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短暂。 就像一只大气球，看上去长长着脚手，手轻轻一碰它就哭。大眼白冲着大山沟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重逢。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，让山羊跟着一起唱，上一句下一句的回，只会这一句。安格里格拉纳特的生活，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别的恋着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等到的时候也要随时的。

是说谎的人，拥抱城市的灰尘，请你轻轻地摘下我的面具，亲吻这短暂时光，我会在每个柔软的 成流言蜚语。 抬起手， 融化，

纪念，你 星星给我讲故事，为我做的一切没有人能代替。天堂地堂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听我说心事，躺在你的怀里，还是孩子，受过数星星给我讲故事，为我做的一切没有人能代替。天堂地堂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听我说心事，躺在你的怀里，还是孩子，世上只有你依然对我不离不弃。受过了委屈，身边还有你。 上眼，你就是我的远方，是我魂牵梦绕的天堂。我是那么向往，也充满无尽的幻想，而你就在这不远地方，那遥远地方，我多想躺在河畔的草地上，享受那晒在身上的阳光。我会忘记方向，忘记我活着的悲伤，请别叫醒我，我怕这一切飞散。